纸基不一样，层次不一样。嗯，我明白，就可能因为纸相对来说比较脆弱，怎么说都比那个无纺布要脆弱一点，所以它可能要通过一些特殊的工艺，包括可能它的这个纸的这个层数是不是都可能和那个光是纸基的是不一样的。对，而且还有个施工，施工这块纸的话施工难度更大一些。嗯， 这块要知道，因为没像施工师傅经常会反映这个问题，没有三五年的话，这个纯纸他们不敢去张贴的。嗯，因为张贴完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壁纸是有缝的。嗯，你像无纺纸啊 ，PVC 这块都能给达到一种珠联璧合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但是纯纸这块很难达到结合到一体。为什么呢？这是它本身一个，因为你无纺纸的话，它表皮或者是什么，它有一种吸附性。嗯，湿的时候跟干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收缩或者张开一个效果，所以这纸不一样。纸，您贴上什么样？ 然后后期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对，这是一个弊端。所以就是说贴纸的纯纸的这种客户的这个家里头，相对来说这个基层要做特别好。嗯，对， 对墙体基层的要求很高。嗯，对，然后对胶水，然后胶水的那个粘稠度，嗯，是施工的那个工人的那种 熟悉程度，熟练程度都是有很大关系的。嗯，那它这种比如说纯纸的这种胶和你说的那无纺布的里边所用的胶是不一样的是吗？ 都一样，就是说一样的东西，就是它是经过调的，需要水调一下，就是粘稠度不一样。啊，你调，就是有的可能调稠一点，调的稀一点，是这样的。啊，然后再加上工人的手艺是吧？对，相当是。对，那像这种纯纸的这种壁纸，它的这种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知道的，它环保度可能会比较好。 是吧？嗯，对。另外其他的还有什么样优点吗？比如它的颜色上啊，或者它的耐用度上啊？ 纯纸的话，其实它的优点就是环保性。环保，对，这是它别人比不了的环保性。嗯啊，它几乎就是说，你像啊，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环保是咱不低于多少的话就达到一个环保，但它那个几乎为零。嗯，对，这是它的一个强势。 对， 那颜色上和这无纺布的话，颜色上 它没有无纺布的那种，衣饰立体，而是那种，色彩的这块达不到。 对，它会，无纺纸，就是那个纯纸这现在这块，它主要应用在美式风格、美式古风的一种风格上。嗯， 对，就说一种做旧的那种感觉。 因为你清晰度你达不到，你只能说达一个多久。对，它可能没有那么鲜亮，是吧？ 对， 但是我倒觉得说家居当中啊，就是可能也不能做的太鲜亮，说你弄个大红的或者什么的，这种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啊。就是一般家里我看用的颜色比较多都是淡淡的那种， 对， 比如说什么淡绿啊、淡粉啊、淡 蛋黄啊、米黄啊，米白啊，再加上蓝啊，是吧？淡淡的这种，所以我觉得不管你选择哪种，应该都能够达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就现在可能大家比较流行的也是那种素色嘛，或者说是简约的这种风格，所以我倒觉得纯纸也还是有它一定的优势的。是的， 你看它又环保，然后呢，这个颜色又完全能达得到。 是吧？对，应该还是可以，就是价格稍微高点儿， 价格是高点儿， 高点儿，对。行，那我们也大概跟大家说了一下，现在目前市场上比较流行的三种 PVC 覆膜的，然后无纺布的，还有这个纯纸的，它们各自的一些优缺点啊，也希望对大家呢有所帮助。那我们再来说说价位哈，就是我们不说某一个品类啊，我们只说大概的市面上的一些这种价格的一个区间范围啊。 然后现在啊，这个壁纸这块，因为种类上千种啊，咱就不一一去说了。它这个价格区间分在，就是那个几十块钱的，一二百块钱，甚至五六百块钱，甚至一千多的都会有。 您说的是一卷吗？ 对，它的那种规格是一卷。 嗯， 对，好多那个，因为好多那个业主来了也问我啊，他说您这个壁纸多少钱一平啊？嗯，我说您这个肯定就是不专业的啊，因为壁纸不是按平的， 按卷 对，因为这块它要说按平的话，就会，到最后实质上它是吃亏的。 嗯嗯， 对，所以说每次顾客来的话，我都会跟他们这么解释，我说壁纸是按卷。 按卷的， 对。 然后那我就想问一下，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可能从几十到几百，甚至可能有的特别贵的上千都有。 对